一片，晚风吹过千秋，谁在千秋里是忆千片，远方飞过小燕，翩翩的小燕掠过几片，可惜此景致未有改变，千秋的一个万倍灰暗，燕子苦笑真亦到天边，野草枯冷一片，黄昏赶上炊烟，人在秋风里，秋风转冷，爱心不会改变。即使多飘渺，亦有所盼，只因他相信誓约不变。等他多一秒，或会相见，愿他赶到再荡千秋，野草枯冷一片，黄昏赶上炊烟，人在秋风里，秋风转冷，爱心不会改变，爱心不会改变。